身体力行。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今天要和大家继续来聊如何打造创业公司的金手铐——股权激励大讲堂。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重点是倾向于去创业公司的劳动者哈、求职者。如果您在一家创业公司哈、干得挺好的，老板跟您说股权激励，您是走还是留呢？如果您去应聘一家新的公司，对方和您谈股权激励计划，您会更加的心动吗？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家有股权激励的公司，我们去还是不去呢？我们的嘉宾是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律师封月平。封律师您好。 香龙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呢可以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点击风直播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或者是打开易直播客户端搜索不止余生，同步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想问一下封律师啊，如果一家公司和前来面试的求职者，不管是普通员工还是中层还是高管啊，谈到股权激励，首先我们得问问有可能是哪些形式的股权激励呢？ 这个形式的股权激励很有可能，您刚才所意味的就是公司会给出什么形式的股权激励是吗？ 好， 能听到吗？ 好，可以。 好，就是您意思就是说公司会给出什么形式的股权激励。它一般情况下可能比如说针对创业型的公司，它可能会给你约定一个服务的期限，它会给你未来的一个股票的一个购买的一个权利，可能是零对价，可能是未来一定价格情况下的一个股权激励。对于上市公司，它可能直接跟你聊的就是一个现有的一个股票了，所以它形式是不一样的。 好，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到底是给我们什么样的这个股权还是股票，是吧？ 对，是的。 另外有没有一些附加的条件？ 是的。 好，那我们具体来说说吧，就是如果对方跟我们谈，可是我们对这方面都不太明白啊。平时呢就是专于业务， 对， 也没买过股票，也没做过太多的投资。我们应该和对方了解哪些详细的内容呢？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就是从一个应聘者本身来说，首先他自己要对这公司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你要判断这公司的股权到底有没有价值。因为如果说是因为很多公司是没有衡量的机制的，这个衡量机制一般情况下只有上市公司它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衡量机制，也就是你给我多少钱的股票，那我按照市场价格现在这个一股多少钱，我就可以衡量出来你给我的所有的股票的价值到底是多少。那么对于创业型公司来说又分两类，一类是已经经过融资的，一类是没有经过融资的。那么经过融资的你可能还会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评价的标准，那就是这个公司的上一轮的融资的估值是多少。如果你是估值是估1亿，那你正常100%，那1%那就相当于是100万的一个股票的价值。 股份的价值，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你就会有个评价机制。但如果是对于大部分的创业公司来说，它还没有走到估值这个角度的情况下，你就很难去衡量这公司的股票价值、股权价值到底有多少。 嗯， 所以我觉得作为应聘者本身，首先要做的是对于这个公司本身的价值到底有多少，它是要有一个衡量的机制的，这是肯定要做的。当你对这个股权的价值有了一定的判断标准之后，那么你可能更多的是要去了解跟应聘者、跟招聘你的人、公司的一些高管，你可能人力高管就去了解公司的未来的前景是什么，你们准备怎么来发展，然后呢你对于员工激励的方式是什么，什么样的人能够获得股权激励，也是这一定要考虑到的。 嗯，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比如说无论对于中层、高层或者是普通员工，一上来都给你全部给你谈股权激励，首先在整个公司的架构上是不合理的。我所谓的不合理是对于创业型公司来说不是很合理，你对于未来比如像华为啊等等一些大的集团公司、上市公司，它可能有不同的薪酬体制来绑定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是合理的。那么对于一个新的创业公司，它更多的一个出发点是怎么去绑定核心的高管，那么如果是每个人员都考虑到的话，我认为还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嗯，好，首先呢我分析创业公司啊，如果它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话，这种对于求职者来说相对比较好理解， 对， 比较好计算， 嗯， 是不是？ 是的， 你给我多少，我就能够折算，出来现在的这个现金价值， 是 吧？当然，它可能也会附加一些条件， 嗯， 比如说你要完成什么样的业绩， 对 吧？每年能够解禁20%啊，或者是10%+啊，等等，这个以前我们的节目也多少涉及过哈， 是的。 那么更多的大家要考虑就是说我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拿到股票的这个要求， 对， 是吧？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嗯， 那对于一些小型的创业公司来说呢，他拿到股权的话，拿到这个融资的话呢，相对来说又好计算一点。 嗯， 它接近于那个上市公司，因为它已经有一个这个评估的价格了。 对， 嗯， 是的。 那就怕的是这个什么也不是的创业公司， 嗯， 是吧？就项目很好啊，也有一些这个客户了。 对 啊，但是呢，对于新入职的人来说呢，他不知道未来，因为毕竟这公司呢还在一个初创阶段。 嗯， 那你说怎么来评估这个股权对于他们来说重要吗？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很难讲。 嗯，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对于这样类型的公司当中，你没有办法去判断它的价值。如果说是没有估值做支撑的情况下，你可能衡量它价值的方式可以采取它的 PE，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净利润， 就是看挣多少钱。 对，它一年大概能挣多少钱， 嗯， 那你就算你这样的话，你可以采用比如说银行的理财的方式来算你的回报率。比如说我投进去100万， 对， 这100万当中它产生的一年的利润大概是10万， 嗯， 那我觉得哦，我有大概有10%的一个投资回报率，这是一种参考的方式。 哦， 但是这样其实是有些难的。 嗯， 因为如果说是一个企业持续的是盈利的状态下，它可能股权激励就是前期股权激励的这个心理诉求可能也不会那么高，他在想着我可能靠自己的现金流的发展就能够有一定的启示在里头，所以这个评价机制是有一定的难度在里头的。 嗯，确实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公司也是从一个创意型的公司变成了一个上市公司，甚至是行业的巨头。 嗯， 那如果当初的那些核心员工哈，他们一直没有走的话， 嗯， 那也会享受到企业成长所带来的巨大的红利。 是的， 那这个呢确实很难判断。所以说求职者他入一家创业公司的话呢，一开始可能还是需要着重于这个创业公司的主业。 对 啊，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啊，我能不能够跟他们一起共同成长啊，或者是说有人说我还是更看重他每个月给我开多少薪水，这个更实在一些。 是的， 再附带谈这个股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初创阶段，可能薪水比股权对于这个求职者来说更重要一些，你赞同吗？ 这个我觉得应该分两方面来讲。 嗯， 也就是说，正常一个完全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一个公司现在状态是什么。还有就是求职者现在状态是什么？因为如果对于一般方刚刚进入到这个职场当中的人来说，我建议大家不要更多的去考虑一个股权，不要太大的考虑，因为这其实很简单，你首先要考虑是怎么养活自己。 嗯， 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想到，就是你现在刚初出茅庐的一个学生，你到时候一个公司里面，人家就愿意给你股权，那这个股权价值到底是多少？ 嗯， 这也是有待商榷的。也就是你的价值当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他给你的股权，那可能这股权本身就没有价值。 做了一两年之后，你发现我这一两年过得特别辛苦，我基本上就是没挣什么钱，但是我天天指望着我两年以后我的股票能挣多少钱，所以这样的幻想可能存在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就是当年来的太容易了， 对， 有一天他走的也非常的轻松。 是的，你一定要评价两个方面，评价这个公司到底有多少价值，评价你自己现在在这个社会地位当中，社会当中的有多少的价值，这是两方面必须得评估的。那么如果对于相对一些稍微成熟期的企业，也对于一个员工来说，他可能做了五年甚至十年，在这个行业当中有一定的经历之后，其实他更多的他可能在薪资上的上升空间其实是有限了。比如说他月薪已经到了10万了，那么他可能下次考虑的可能是11万、11万5，可能是这么一个上升幅度，或者甚至更小的一个上升幅度的时候，那么你可以考虑说，我的价值，我所这十年的行业经验当中，能不能帮助一个企业成长过程当中，我来分取他所给我带来的红利。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每个应聘者应该去考虑的自己现在的状态以及企业现在的状态，而来做出这样一个评判。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呢是继续我们的特别策划，如何打造创业公司的金手铐——股权激励大讲堂。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一家有股权激励的公司，我们去还是不去呢？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啊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一方面呢是通过收音机 FM107.3 来收听，另外一方面是打开手机 APP 一直播的客户端，搜索不止余生，或者是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点击风直播，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些跟股权激励有关的这个劳动争议哈，我们用一些案例哈来说明。第一个案例啊比较复杂一些，朱先生是一位企业家，他把他名下5%的公司股份啊赠予了王某。为什么要赠予他呢？因为他请王某做副总裁，以股权激励的方式啊邀请他来做副总裁。但是王某上任之后不久呢，这个朱老板就发现入职的时候他所说的一些工作经历啊有很多地方是不是真实的，是虚假的，同时还隐瞒了他在大学期间就读的时候呢因为学术不端而受到处分导致没有获得学位的事情。于是朱先生呢就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股权赠与。朱先生呢他当时是这样，就是经过别人介绍啊他认识了这个王某。在面谈当中呢，他知道王某毕业于一所非常知名的大学啊，国内顶级的大学，并且呢，在很多家企业都担任过重要岗位。于是他就决定请他来做副总裁，负责公司的运营管理啊、业务开拓啊和公关管理。在2014年12月20号的时候，他和他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是3年，工资每个月15000，同时还签订了委托持股协议，就是约定朱先生自愿无偿赠与这个高管王某5%的股份，持股期间呢，股东收益由王某享有，其他权利，比如说什么投票权之类的，还是由这个老板朱先生来行使。那么朱先生，在和这个王某签了这个合同之后啊，然后王某开始上班之后呢，发现啊，他这个工作表现和他自己说的相去甚远。后来去做调查才发现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受到过处分，没有拿到学位啊，因为这个学术不端，所以呢这是他在面试的时候没有谈到的。此外在工作经历方面，他的履历表是写从2007年开始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校长，那实际上呢他们去查那个培训机构工商登记才2011年3月份才登的记，他就说他2007年就去，根本就没有那家公司那个时候。另外他还说在一家公司担任销售副总经理，也是啊假的。于是呢公司就以王某存在学历造假的欺诈行为等为由，要和他解除劳动合同。这王某当然不服啊，就提起劳动仲裁，但是没有获得支持啊。那么后来就又到法院去了，要到法院。那么不知道冯律师你怎么来看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子应该我们应该分两个方面来讲。就做劳动者本身，这劳动协议本身来说，那你在整个履历的过程当中造假，那么企业给你解除劳动关系，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也是有我自己企业本身的规章制度要求的，因为这是我聘用你的一个基础条件，你只有有了这样的条件之后，你才能胜任我这个岗位。那么这是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劳动争议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王某去启动劳动仲裁，最终没有得到支持。 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从股权激励本身上来说，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争议。争议在哪呢？就是到底我得看这个股权激励的这个协议过程当中到底是如何来约定的。 嗯， 我给你这5%的股权的原因是什么？的原因是有可能会有很多种原因。一种原因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投缘， 嗯， 特别好，我对你也没什么要求，我就是给你5%，而且他是委托代持，也就意味着是什么？其实他给你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期权，他直接就给你兑现了， 嗯， 只不过是你现在就享有的是分红权，其他的经营、管理、投票这样的权利是集中在朱总的身上。所以这里面是必须得一切的核心得从他这个协议本身来定，也就是说我给你这5%的条件是什么。如果这个协议当中明确约定说我给你5%的条件是你要担任我的副总裁，因为你有这方面的能力，因为你在这方面这个名校里面毕业，有了这样的学术的成果，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希望能够给到你这个股权，那么当这个王某出现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学术造假的行为、能力不匹配的行为的时候，那么我就有权利说去主张说我当时给你签订的这个协议是受欺诈了。 嗯， 我要求就是解除这个协议，把这个股权能够返还回来。 就是我给你那么多股权是基于你的能力， 对， 是吧？你没有这个能力，或者你骗我有这个能力， 是， 那么我被你骗了，这个协议就无效了。 是，所以在这个情况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还是基于这个协议本身来定。 嗯， 就如果这个协议本身当中没有明确我给你这些股份所有的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对于朱某来说这就是一个很被动的一个事情，这就是他可能人生成长过程当中可能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 啊。好，我们来看庭审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哈。这个王某对朱先生所谓的虚构经历和没有学位等问题啊，他也做了回应。他是这么辩解的，他说员工履历表只是公司为了便于管理而在入职之后补填的，并不是入职的依据。他承认自己确实因为学术论文方面存在问题，只拿到了那所大学阿拉伯语系的毕业证书，没有学位，但公司并没有要求自己填写学位情况啊。是否具有这个阿拉伯语系的学位和副总裁的岗位能力要求没有关系啊。此外他还说，他说之所以选择去这家公司，就是因为有5%的股权赠与，否则按他15000一个月的工资，自己根本就不会去啊。虽然在2014年啊，这个15000看来和一个副总裁的这个收入看来也稍显偏低，是吧？特别还有这个股份的前提下啊。那么法院审理后是这么说的，虽然履历表上确实没有要求填写学位情况，但双方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曾约定应聘者未向用人单位申明在其他单位受到的记过、留职查看、开除等处分的，均属劳动者以欺诈手段订立本合同，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合同。王某未在应聘前明示其在就学期间因违反学术规范受到记过处分，被取消学士学位，属隐瞒曾被记过处分的事实啊。由此可见，他在入职及与朱先生签订委托持股协议时做出了虚假陈述。此外法院还说啊，诚实信用不仅是民事法律遵从的原则，也是每个公民应当奉行的人生准则。朱先生在接受王某的虚假信息后做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从而与他签订了委托持股协议。现在朱先生要求撤销协议，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是的。 所以啊，法院呢是从这个诚实信用的， 是的， 这个条件当中啊，以及从这个合同约定的条件当中，还是判决支持这个企业主啊。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要想获得某些企业给予我们的这个股权哈，我们当年入职的时候这套流程还得做到无缝可击呀。 对。这个我觉得也最是这些，这也是你入职过程当中，我觉得最起码的一个义务吧。 嗯， 我觉得因为也就是说你必须得诚实的告诉你的用人单位说你的履历是什么。 嗯， 不应该有履历造假的一个行为。 嗯， 因为刚才这个案子当中，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最终是因为他的欺诈导致这个合同呢被撤销了。那么这也是因为什么？因为还当时是有个协议的支持的，这个协议本身所约定说是，如果你存在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情况下，我是不愿意给你的。也就是我给你的前提条件是因为你有这样的履历，你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我才愿意给你的。所以当应聘者未来想要去拿公司的股权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要做到如实的展示自己的工作能力，如实的展示自己的背景的资料。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才会让自己觉得，哎，最终是能够拿到的。 对，嗯，这个案例啊还是有一定的示范意义的。 是的， 就是当时怎么说都好，是吧？也许你有一些造假，公司也默认了。嗯， 对。 但是有一天你和公司要闹翻的话啊，当年公司又给了你很多的股权的话， 是 公司完全可以杀回来。 是的 啊， 是的， 你也要留个心眼儿。所以呢，就是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啊。 嗯， 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就有瑕疵的话，又拿了公司那么多的好处也好，激励也好，福利也好，待遇也好，跟公司相安无事还好。 嗯， 一旦有一天如果撕破脸的话，那这事儿就会弄得比较的麻烦一些，我们自己会被动一些啊。 是的，的确。 还有哪些是因为股权激励可能会引发的劳动争议啊？ 股权激励可能会引发的劳动争议，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可能会大家会考虑到，就是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可能会给你体现， 嗯， 说是 OK， 我的大概的股权激励的价值大概值多少钱， 嗯， 就是说我给你的一部分的是我的工资， 嗯， 另外一部分是股权激励所对应的价值， 嗯， 那么当最终出现劳动纠纷的时候，可能劳动者会主张说，我这股权我就不要了， 嗯， 我就还是需要你工资再加股权激励当时所对应的价值，你给我做折现就可以了， 嗯， 这个是可能会存在的一些纠纷， 嗯，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劳动者在接受你这份岗位之后，你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之间他是会有一些要求的， 要求 这个要求可能是比如说业绩的要求， 对 服务年限的要求，以及比如说同行业避免竞争的一些要求， 嗯， 那么当你离开的时候，你这股权你还要不要， 嗯， 如果你要的情况下你还要不要去遵守他所当时的约定，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在股权激励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金钱上的一些纠纷， 嗯， 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合同股权激励所约定的一些义务上的一些纠纷，可能会导致这个劳动者最终离职，或者是去要求兑现这个股权的时候，会存在一些纠纷。 嗯，就是纠纷的高发点主要是想要兑现的时候， 对， 兑不了现，嗯，是吧？ 对， 或者是说我想要离职的时候， 是 这个股权的归属有一些问题。 对，因为这里面会有一个弊端在哪，就是我给你的既然是一个期权或者是需要有实现条件的一个股权，嗯，当你没有变成股权之前，因为你从期权实现条件到变成股权之前其实是有个时间差的。 对， 这个时间差就是可能会容易出现纠纷的一个时间差， 嗯， 也就是如果当我没有正式登记成为一个 股东的 时候，那么我是存在风险的， 嗯， 那么哪怕我登记成为一个股东之后还是存在风险，这个风险在哪？就是转让风险，折现的风险， 嗯，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公司就像我说的，如果是一个上市公司没问题，我立马我2%的股权我立马挂牌一交易这就变现了，或者是我有如果是一个有公司估值估1亿，那我可能比较难卖，那我正常情况下我卖5000万总有人买吧，你要是没人卖的话，那我卖3000万总有人买吧。但最怕是什么？最怕就是我原来提到的第一类的公司，就这一类公司基本上就是属于创业公司，它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评价标准。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你已经拿到了一定的股权之后，你想要折现，折不了。 嗯， 老板我说我不买，你爱卖谁卖谁去，反正我无所谓，我也不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纠纷出来。 嗯，还有就是有一些股权它是带着这个效益的，带着 KPI 考核的， 是的， 是吧， 嗯？ 那如果今年效益不好，没有完成，但是劳动者会说， 嗯， 这不怨我呀， 嗯， 是你们公司战略的问题啊，或者说整个出现了一些不可抗力啊， 对， 嗯，啊，比如说因为一个什么活动，这公司业务停了， 是 啊，那么这个中间有没有可能会扯皮呢？ 很有可能会扯皮。因为从劳动者本身上来说，是因为你的原因导致我没有拿到， 嗯， 我可以来评估，比如说，嗯，这每个月我能完成大概11%，但那是他稳稳的想，12个月我肯定能够完成100%以上， 嗯， 虽然这中间有2-3个月公司因为各种原因停了， 嗯， 被停业整顿了， 对， 或等等这样的原因，那可能从劳动者本身角度上来说，你看我的业绩是非常稳定的， 对， 正常情况下你应该给我的。那么从这个用人单位本身上来说，那事实上，最终到了那个考核点，你的确是没有完成的，所以这样的争议一定会出现的。那么这样的争议出现之后，其实对劳动者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难度和弊端在里头的风险。 为什么？ 因为首先协议当中明确，我们最终看结果，也就是这一年当中这个结果是什么。除非你约定说是我不可抗力，那因为你也没办法证明说你前9个月每年每个月保持10%，那人家说你也总有空窗的时候吧。 你是十月、十一月或者十二月，你可能分文未收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嗯， 或者说你自己受伤了等等，这个可能性也是有了。所以当这样的出现这样的可能性的情况下，那你只能保证什么？只能保证说是我更多的是从协议的本身上来说，这个可能是中国现在的司法环境当中大家更愿意去采用的。就如果你能从书面上能够表明清楚的，我们尽量采用书面的表明，如果书面上表明不清楚的，就很难去证明他这个事。 嗯，就很难证明到底是因为公司的原因还是你自己的原因。 对，你凭什么能达标，你也没办法衡量。 对，你凭什么每个月不完成20%呢？ 是的， 对不对？ 嗯， 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嗯，就是要想兑现出来啊，往往呢就会有很多因素的制约。 嗯， 所以我们当年在入职的时候可能也要多方打听一下啊，就是大家在一起工作共事啊，这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嗯， 他说的很好， 对， 最后兑现不兑现还在于他， 嗯， 他还不会像原来那样说的好吗？ 嗯嗯，不好意思，刚才没听到 啊，就是他还会不会像当年承诺的那样给到你呢， 嗯，就是如果是他离职之后是吗， 嗯，或者是刚才所说的，嗯，业务没完成是吧？ 对这个其实很难，因为也就是说当时我给你这些条，给你这些股权激励的前提条件是一定是你要完成我的业绩的标准， 嗯， 如果你真的没有完成，我觉得他给你的可能性真的不大， 嗯， 除非你这个人真的是有天赋异禀的能力，可能除了这个业绩以外还有其他方面我是必须得衡量的， 嗯， 所以这个是很难讲的。 好，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继续和大家来说啊，一家有股权激励的公司去还是不去，以及在这些公司干了之后发生了一些纠纷和争议又该如何来解决。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打开易直播客户端搜索不止余生，或者是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点击风直播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同步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北京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北京的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如果你要去的一家公司跟你谈股权激励，是不是很酷呢？是不是很炫呢？我们的节目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被股权激励所蒙蔽了。当然我们也得清醒地来看待啊一家公司未来发展的价值。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一家给股权激励的公司去还是不去呢？我们也通过一些案例为大家来解读。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律师方月平。方律师您好。 香露好，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啊。有位朋友说，我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公司去年做了股权激励，我因此得到公司啊5%的股份。 嗯， 这还不错啊，一下子给5%给你一个人哈、啊 嗯。 但是现在呢，我说我要离开公司了，我能够要回这部分股份吗？ 老板能不能要回是吗？ 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能 想想兑现，我想的是啊， 对，所以这个问题稍微问的稍微有些模糊啊， 嗯， 因为我们首先得分几种情况来看，首先你拿的到底是一个股权还是一个期权， 嗯， 是有没有兑现， 嗯， 如果是已经兑现了，你当然是可以拿回来的，这是没有任何，因为他已经给了你了。给了你这个股权之后，只不过是你是委托原来老板或者别人代持的情况下，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这个股份挂到我自己的名下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这个挂到自己的名下是要上市了才兑现吗？ 不是，挂到自己的名下之后的话，也就是说你变成工商登记意义上的股东，你能不能变现就取决于你自己了。 嗯， 也就是说你首先对于一个非上市公司，你能不能把它卖出去，这就看你自己的能力了。 好，这么说吧， 嗯， 就是去年给的股份， 嗯， 今年公司就已经让他成为了股东了， 对， 是吧？实际拥有这5%的股份了， 是的， 不是那个虚的了， 嗯。 那么你已经出现在这个工商登记上面了， 是的， 是吧？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在乎老板同意不同意了。 是的。 是吗？ 只要协议当中没有明确约定说我这5%给你说我收回来的条件是什么，只要没有这个收回来条件，那这5%登记在你的名下，那这就是你的股份了，别人基本上就拿你没办法了。你到了那个时间点，你该走走该留留就完全你自己决定了。 那这5%是要卖给公司内部的股东啊，还是可以卖给外部的人呢？ 我可以卖给外部的人，只要你能够卖得掉。尤其说对于正常的有限公司来说，法律规定所给原来老股东有一个权利，就是一个优先认购权。也就在同等条件下我可以买你的，比如说你5%的股权，现在你当时是100万的价值，5%的股权就是5万，你5万你要卖给人家5万的时候，或者你卖给人家6万的时候，其实正常情况其他原来那几个股东说6万我也要，那如果你要卖给人家10万，说一评估原来股东说10万我不要，好行，那你正常情况你就可以卖给别人，如果是老股东也要，那你只能卖给老股东。 就是你开个价， 对， 老股东要就是你公司的那些股东啊、同事啊，他们要那就给他们， 对， 他们不要外头有人要啊。我如果都没要， 如果都没要，那有可能这股票就砸手里了， 就烂手里了， 就烂手里了。 好，这个股票值多少钱也很重要，对吧？ 对， 你要说一分钱卖了，那肯定有人要，对不对？ 是，那也不一定。那为什么？因为有些股票真的一分不值。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股权， 这公司还欠了好多债呢，是吗？ 对，因为很多股权激励它会有瑕疵。所谓的瑕疵是什么？就首先，虽然说我们大家法律上规定是，股东是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来承担有限责任，但是这5%给你的时候，这出资可能不是你出的，或者是公司还没有出资呢，给了你之后，你相当于针对这5%是有这个出资的义务的。如果老板没帮你出掉的话，从法律上来说，你还是有这个出资义务的。那当这个公司存在很大债务的时候，你相当于把这5%要卖给人家的时候，人家肯定打死都不要。 所以还得具体来看啊。刚才我们谈到一个公司注册的问题呢，就是公司它，去工商登记不有一个这个出资嘛，实缴认缴嘛， 是的， 是吧？如果你当时说我这个注册资本就是1000万，是吧？那你拥有5%的这个股份，如果这1000万全是老板出了，他之后给了你5%， 对， 那还行， 那还行， 是吧？ 对。 那么，但是现在这公司啊，负债，负债20亿， 对， 打比方啊， 是。 那你拥有5%的股份的这个股东，要不要承担相应的这个债务呢？ 你按照。注册资本额来定了，也正常情况，如果说是1000万，你占5%，那就是50万，如果这5%没有实缴，那你可能就要在这50万这个范围内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对你，就是说这股份的衡量的时候，你要不要，能不能卖出去，你是要衡量的很清楚的。 对，那如果当时老板已经实缴了这1000万了啊， 那就没事了。 但是现在欠20亿呢？ 那没办法，也就只要是公司实缴了，没有特殊的情况。没有说抽逃出资啊，没有这样的行为能够揭破法人的面纱的情况下的话，那正常情况你就按照这个有限责任来承担责任，你就按照1000万注册资本，1000万只要到位，你就按照这个范围承担有限责任就可以了。除非出现刚才我说的，比如说抽逃出资、虚假出资，然后呢恶意注销等等这样的行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就我的意思是，这20亿他要还一部分吗？ 不用，如果是出资已经全部到位的情况下，他就不需要， 不需要啊，所以要考虑这个债务的问题啊， 是的，是的， 这个很重要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还不是公司的股东呢，那这5%那就作废了吗？如果你要走的话， 如果你还不是公司的股东，就看你这兑现条件成就没有，这股份的兑现条件如果没成就，那基本上就废了。如果这个兑现条件成就了，那你可以，如果说是老板不愿意给你兑现，你就可以向法院提出要确认你的股东资格。那么用这样的方式，用法院判决的方式，最终带到工商里面去变更登记就可以了。 但一般情况来说，去年做的股权激励，今年就想走，可能没这么快吧。 我觉得一个没这么快，第二个可能也没那么容易。 是， 老板能做股权激励的也不傻，我给你5%就一点条件都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你长得帅，我就给你5%。那我觉得这个公司本身也没什么价值。 是，所以就是当时给到你这5%的股份的时候，你就琢磨琢磨啊，这股份来的容易不容易， 是 吧？ 是， 就刚才我们说的，来的太容易了， 也不见得 一定一定不会那么轻松的就归你了。 对，是的。 好，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二个案例啊，再来看下面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都是和离职有关，所以就是说，这个你拥有股权啊，当时在上班的时候还行，一旦要走人的时候呢，好多事儿吧就说不清了啊。他说我签了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可上面啊说离职以后18个月，就是1年半的时间，不能参与同行业，请问这种 还有效吗？就是方案写这种要求有没有效？ 这个问题还是挺好的，因为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探讨空间或者有一定的争议在里头。 好， 因为按照明确按照法律的规定的话，如果你对一些劳动者的敬业的限制，你是一定要有经济补偿金的。 对，他这个其实就是敬业限制的问题。 对，敬业限制你要有敬业的补偿金的，也就是说你只有给到这个敬业的补偿金之后，你才能够要求劳动者说你必须得按照我这个合同的要求18个月之内不能从事我同行业的竞争。如果你没有给这个钱，那么我就可以不履行这个竞业。 对， 那么对于这个应聘者来说，他说那我这个股权是不是就意味着，就从用人单位上说，就是我给你的股权就意味着这是我给你的竞业的补偿了。但是这个股权的价值到底多少，这个是很难衡量的。你有可能说这个股权价值就远远超过他的竞业的补偿金，但也有可能这个股权价值是存在于零。所以对于这个投资人，对这个用人这个应聘者来说的话，其实这里面还是要考虑到一个风险，也就是你要考虑到这个公司到底有没有价值。如果有价值，你想要这样的一份股权，尽量就不要去撕毁这个合同。因为虽然说从法律角度上说，你没有给敬业的补偿，你是可以去做同行业的。但如果说一旦走到诉讼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法院有些时候判案子的时候是取一个衡平原则，就两边都能够相对的公平。那么既然我没有给你敬业补偿金，你可以去做，但是你既然违反了我跟你约定的合同，那你这个股权你也不要了，大家各打五十大板，你不用受约束，但我也不用给你股权，所以这样的可能性是完全是存在的。 对， 所以尽量还是要去遵守这个合同。 对，就是这两个合同我们都可以理解为有效合同。 对， 是吧？ 对， 第一份劳动合同里没有写竞业限制，企业没有给你到钱，那你就可以去啊。 对， 但是这个股权激励方案这个合同协议里面可写了，你一年半是不能去同行业的。 是的， 你去也行，那么股权激励作废。 是的， 所以你要比较一下，这个股权激励现在看到底值多少钱？ 对， 是吧？ 是 能不能值钱？ 对，的确就这么意思。 但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不做到一起呢？ 你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股权激励方案，可不可以和劳动合同做在一起呢？ 一般情况下不太会做在一起，因为首先正常情况下，也就劳动合同一般都会有个指导的版本，大家也不愿意去弄得那么复杂，因为这里面可能考虑到一些税啊、未来兑现啊或者稽查的时候啊等等，可能也不想搞得那么复杂，所以一般情况下，劳动合同是劳动合同，股权激励是股权激励，一般是分开的。你合在一块，其实，对于合同本身来说，只是说让这个合同更复杂了，去跟它分开，其实基本上也是一样的。第二个是什么？有些劳动合同是可能接触的面是很广的，我所谓接触面是整个人力资源部里面很多人都能知道这个劳动合同的，但是对于股权激励可能是几个高管或者人力资源总监才能够知道的一个股权激励的方案。所以从整个管理的角度上来说，老板可能也会考虑到一个忌讳的问题，也就是他不希望说我下面的所有的员工他的薪资水平是什么，他的股权激励条件是什么，我不想让这个变成一种公开的一种信息，所以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分开的。 好，换句话说，你拥有多少股权也是保密的。 是的， 就像那个薪金一样，是吧？ 是 入职的时候可能劳动者他拿到的股权和他同级的这些同事不尽相同。 是的，不尽相同，老板之间肯定不愿意，因为一旦知道之后的话，员工跟员工之间会是互相会比的。我觉得我比你强，为什么我拿的比你少？这会只影响整个团队的一个氛围的，这个是很忌讳的。 所以就是当时入职的时候谈股权激励，或许也和谈薪水差不多， 差不多 也有个谈判的过程， 对，一个道理。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它是这样，就是有一家科技公司哈，在新三板挂牌。这公司啊，原来有3个股东，考虑到挂牌之后啊，股份会有比较大的增值，公司的负责人认为啊，这是一个为大家谋福利，也是一个鼓舞士气的好机会啊。于是呢，在改制的过程当中啊，吸收了40位核心员工入股，其中入股最少的只有3000多块钱，只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1，就是公司总股本大概有3000万吧， 对， 这么一个意思啊。40位员工突击入股吧，啊，这个意思，每个人呢就花一点钱。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了，这个时候啊，就有个别小股东说：“哎呀，要用钱，家里要买房这那的，要求企业主收购自己的股份。”那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啊，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年内 发起人不得转让股份，因为这四十个员工都是改制前突击入股的嘛，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发起人，想要退出来的这些人呢，没有办法立即转让股份，因为公司法就这么规定的，那企业主被逼无奈，只能自己把钱先借给员工。要不然人就可能就想走，意思我估计人本身也就想走， 对， 等等，或者说当时认为啊，我拿出来的钱，我是希望这企业有一天能够，估值更高啊， 对， 赶快上市，我拿出来，现在好拿出来放在这儿了， 对， 我也没有什么回报，所以很多员工就有想法了啊，这个老板当时啊这么做呢，也认为大家会更有干劲儿，结果没想到呢，有一些员工呢对于股权激励啊看法和老板不太一样，导致这样的一个尴尬的结果。您怎么来看这个案例？ 因为首先就从员工本身上来说，他觉得我成为股东了，我已经新三板上市，我就该正常卖怎么卖。但的确按照法律规定，发起人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他是对于这个股份的转让是有很大的一个限制在里头的。那么对于有转让限制的股份，那么你既然不能对外转让，你只能想办法对内转让。但对内转让的时候，从整个发起人角度，从老板的角度上来说，我又没有完全的义务必须得收购你的股份， 就老板没必要拿自己的钱 对、 给员工，没必要， 对，没有这个没有说明确规定必须得这么做，除非当时我成为你的股东的时候，我们就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说哎，几年之内我要转让的时候，你必须得给收购我， 可以回购， 你必须得回购我，你要不回购我还不行，那么只有这样的约定的情况下，我老板才有这样的义务。那如果说没有这样的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正常情况下，老板就没必要去履行这个一个义务。 但是老板确实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了，我想可能老板有别的考虑吧。 对，这个可能是更多的是从整个管理的角度上来在考虑，这些人是不是可以流失，如果不能流失，那我只能做出一些调整跟妥协。 对，因为这都是小股东，我想和老板的这个控制权应该没有太多的冲突， 是 吧？ 是的， 不会因为没有这点股份，老板就没有控制权了。 对， 更多的还是考虑这个人员的问题，是吧？ 是的。 那从小股东的角度来说的话啊，他当时突击入股的那点钱，他现在要拿出来，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有哪些种真实的想法？ 我觉得这种考虑的因素可能会蛮多的啊。我们从一些比如说家庭生活上的原因，他的确可能是有资金上的一些压力，也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真的是他可能想换一个环境，想跳槽了，可能有更好的去处，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千千万，但这里面的确是要存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考虑成为这样的股东，无论是股权激励也好，或者是真的给你股权以后，成为这公司股东的时候，你一定要慎重，因为现在已经跟原来不一样。原来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公司的股东，再加法人，特别厉害，特别牛，有面儿。那现在不一样，现在你是正常情况，你是要承担责任的。特别是你作为一个公司的法人，如果说你这公司在过程当中有些义务的有能力不去履行的情况，很有可能会被企业会被法院拉成失信人员，你到时候连坐飞机都坐不了，你还有哪来的面？ 对，不要随便当企业的法人代表啊。 对，是， 特别是企业经营不善的时候啊。 是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啊，咱在一个企业工作，企业说我们要上新三板了啊，那咱们每个人都有点股份啊，花点钱买吧，花点钱认购一下吧。 对， 那有可能这企业就一直待着新三板， 是 吧？一直待在这儿的话呢，又没有别的外来的这个公司愿意把你企业买走的话， 是的， 那你这个钱基本上就锁在这儿了。 是因为现在新三板出现了已经出现很多情况了，新三板里面已经有很多企业选择了停止挂牌，所以这样情况下的话，也就没有交易的情况下，那基本上就很难再兑现。 所以一定要考虑清楚，就是如果企业说要在新三板挂牌啊，现在呢有一些股份大家买不买啊， 一定要 考虑好， 来考虑， 真的要考虑好， 对 啊， 是的。 但是这个事儿吧，确实也就是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谈到的一个创业公司，现在要给你股份，你是要钱更多一点，还是要股份更多一点？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出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是说会要去评估这个公司，一定要有一个评估的能力，也就是你这公司未来前景是什么，有没有现有的估值能够支撑到你所谓的这个价值，然后这个创业者老板本身而言是不是有很好的前景，有很好的战略思维，我觉得应该多方面要去评估的。 对，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通信技术公司，他们也做了股权激励，那么员工呢福利也在当地属于中上层的一个水平啊，经过好几年的发展，公司的销售额啊非常高了， 但是呢根据这个行业的规则，他们给各客户啊在做这个网络的时候啊都是自己先垫钱，但是由于这个工程量比较大，回款周期又比较长，所以呢公司账面上是有盈利的。用会计术语来说呢，这个应收账款， 对 啊，特别多，就是钱要不回来， 对， 要不回来要等很久，但是工资得发呀，所以这个公司的现金流就比较的紧张，连员工的奖金公司都扣了两年了， 对， 再让银行呢还有很多的这种贷款需要去还利息啊，所以公司呢就捉襟见肘啊，在这个现金当中，于是啊为了发展，公司的大股东想借股权激励为名啊筹集现金，从员工那啊筹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给大家股权，但是呢特便宜，公司可能因为发展这么多年了嘛，也有一定的这个相应的估值了，所以呢从员工那筹了1000多万，但是啊他卖给这个员工的股价特别便宜，因为公司的利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公司这种价格呢形同虚设，因为过几年大家完全可以把这个钱拿回来，如果公司一旦这个，因为你有分红啊，是吧，你公司的利润嘛，那么这种股权激励会不会变成一种集资的工具呢？ 完全有可能，因为首先就是从于对于一些非上市企业来说，股权激励有些时候会走偏，走偏的原因就在于是可能就是劳动者本身跟企业主本身他对于这个公司的价值他的意义是理解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企业主本身来说，有些时候做股权激励的时候更多的是可能考虑到，一个是考虑到怎么去绑定这个员工，第二个很有可能就是像刚才这个企业主一样，他是希望去做集资的，那么做集资的时候对他来说可能这个股份我没关系，我卖出去这点股份最终我收回来这个现金流可能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但最终这些股份如果没有办法去兑现，没有估值支撑，没有上市做支撑，那你最终只能去依靠各公司的分红，如果是公司有利润倒还好，如果公司没利润你还得承担它的亏损，所以对企业本身上来说这样的行为很有可能就是变成一种集资的手段，那么对于员工来说这样的行为你一定要评估得很清楚的，如果说是这样的行为出现之后你发现完全分红的通路是不通的，股权转让的通路也是不通的情况下，那你这样的股份你千万不要去拿，拿了之后相当于给自己带来一个负担， 就是这家公司啊所在的行业本身这个回款周期就比较长，很容易倒在某一个时间点上， 是的，因为当他资金流很紧张的情况下，就像刚才香露所说的一样，也就是如果你可能会算笔账很好，外面应收账款有10亿，然后呢我的整个报表我成本够8亿，我有2亿的利润呢、啊，但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这10亿里面可能有5亿甚至有7亿是收不回来的。那么当你的现金流不断在压紧压紧压紧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崩盘就崩掉，那你当时你买的股权就没有任何的价值。 如果这公司还有些矿还可以。 对， 有些固定， 如果说是有些固定资产， 是吧？ 这个可能还能稍微好一点。 对，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稀缺的啊，这个很多外面的人进不去的一些资源的话， 是 那倒也行， 是吧？所以这个还得多点因人而异。 但这个确实风险极大啊， 很大很大， 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你们公司搞股权激励，千万别变成了因为公司没钱来做融资，来做集资啊，然后大家呢纷纷拿钱去买，套在里面了啊。 是的，是的， 那这个都是坑啊。所以你说一家有股权激励的公司，咱们去还是不去呢？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些案例啊，给到大家一些比较明晰的啊这个指引。首先就是我们要有独立的思维和判断，要综合来衡量啊公司现在、未来以及我们到底啊在这个股权激励的过程当中能够收获什么。最后我们来说企业家的一个案例啊。有一家企业呢是做这个互联网旅游的创业公司，成立半年，18个小团队啊，18个人组成的小团队就已经成型了。那个老板身边呢发现有很多企业家都在做股权激励，他受此影响呢他也做，出于留住人才和吸引投资的原因呢也启动了股权激励，但是没过多久公司的骨干却一个个都离职了。那这个问题很显然呢，为什么人都离职了呢？我们往回听一下我们这几期节目，大家就明白了啊。 是的， 为了做股权激励而做股权激励的公司，实际上是不值得久留的。 是的，是的。而且这里面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首先所有人都做股权激励，